最多 power，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。 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五点钟，大家准备下班回家，开冰箱要开那一盒啊，你很期待的味道跟那个像水果之王，也就是榴莲的果肉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是上个礼拜六呢 ，Kristen 温阳还有莉亚佩珊他们去到了云顶高原呢，来品尝好吃的榴莲，而且做了一个很搞笑的 reels， 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吧。 大姐。 我给你，什么都给你，拿。 我要的不是这个，你知道我要什么的？ 哦， 我又不是要劫色。 不然， 快点，你知道的。 拿。快点呐！ 这是你打劫还是我打劫？ 你打劫。拿。 我拿不到啊，这样。 哇，真的是爆了一整身满满的榴莲呢！但是这个后期呢，他们是有说，哎，这一家的榴莲呢，真的是非常的肉质鲜美啊，而且真的是榴莲香四溢啊！如果是榴莲控的你呢，一定要来到云顶，来到这一家来吃吃看的。但我在下面立刻吐槽莉亚佩珊呢，我直接 comment 讲说，你看莉亚佩珊没有人用胸口来顶榴莲的啦，因为大家刚刚听到的画面呢，就是莉亚佩珊她要假假抢劫 Kristen 温阳，但其实还是要抢劫她的榴莲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可是 Kristen 温阳呢也非常的大方的把很多的榴莲放在他身上，结果越堆越满呢，那个画面呢是莉亚竟然是用他的胸口在顶着榴莲的，有点奇葩。大家赶快去到勾炫的 IG 来看一看，我个人是觉得挺搞笑的。那如果想要吃榴莲的朋友，今天整个小时我们也来聊聊榴莲，吃榴莲会有哪些变呢，回来再说说吧。小猪勾炫 Beyond Trend， 我是赢， 我是俊， 我们是 英俊组合。 不是啦，我们是勾炫 Magic Hour，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，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赢了。 勾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.I. 的 Waterfall。 B.I. 的演唱会呢将会在9月21号晚上7点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，赶快去到 www.ticketingtix.com， 你就可以买到他的演唱会 The Last Parade Tour in Kuala Lumpur 啊，动作要快啊，趁他还没有卖完之前哦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炫变变变， 勾炫变变变。今天我们来聊的变变变呢，跟大家现在赶着回家的目的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兴致勃勃的想要在晚餐过后呢打开你的冰箱门，然后拿出那一盒香气四溢的榴莲啊。榴莲控在哪里啊？今天我们来聊聊吃榴莲会有的变变变啊，变开心的点呢，很多人啊第一时间站出来就说当然是榴莲控的快乐时刻啦，因为榴莲呢对于一些人喜欢就超级喜欢，不喜欢就是绝对不喜欢嘛。像 broccoli 本身就是属于如果满分10分的话我算是7分喜欢的，而且很多人都说它是一个童年的象征，因为小时候呢像我的爸爸，因为我爸爸是在那种靶场工作的，是在种油中巴，所以呢他的员工呢就会有很多那种自己种榴莲树，所以分享很多很好吃的榴莲，然后我的爸爸呢真的是会带着一筐一筐的榴莲回到我们的家中，然后讲哎吃了晚餐来过来，然后就把那个报纸呢把它散开在我们家外面的那个地板上面，然后就在我们的家人啊邻居面前开榴莲劈榴莲，就拿着一把菜刀在那边砍，然后把一颗颗好吃的榴莲果肉这样子拿出来分享给我们的邻居啊，分享给我的亲戚们，真的是很棒的回忆。大家应该都有类似这种的回忆吧，就你的左邻右舍一定有一个特别喜欢买榴莲跟大家 sharing 的，来，这种人真的要好好感谢他，因为其实现在榴莲越来越贵了，所以啊，好好感谢吧。回来跟你分享另外一个变开心的点吧。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80s 的 Lemon Drop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 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。接下来玩的变变变呢，也就是吃榴莲呢、啊，会有哪些变开心的瞬间？刚刚就有说到呢，如果是榴莲控的朋友呢，来到了榴莲的季节啊，几乎餐餐都是榴莲，而且真的也不会腻。也有朋友说呢，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，因为儿时呢，爸爸都会拿了一颗颗的榴莲在你面前拿菜刀来把它给劈开，再把榴莲果肉挑出来，然后呢放在盒子里面，可能可以吃个几天，这样子都是很快乐的瞬间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变开心的一点呢，是来到了2025年呢，有的网友就说榴莲出现了很多的副产品啊，就举个例子。可能以前在0多年或者是1多年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大家只会吃榴莲，可是随着这个商业活动越来越旺盛之后呢，开始有一些月饼的商家、抹鸡啊，或者是一些甜品的商家呢，都会拿榴莲改造成各式各样的榴莲甜点。或者是这边收到的一个朋友呢，是来自马六甲的朋友啊，叫做阿华。阿华就说他很喜欢吃榴莲的千层蛋糕啊。来，我个人如果比起榴莲果肉，我反正也是比较喜欢榴莲的千层蛋糕，因为真的是每一层里面的那个 cream 呢，你都可以吃到满满的榴莲香气，甚至是榴莲果肉。再来加上再过几个月就要到了中秋节嘛，啊，每逢佳节倍思亲啊，除了是想念家人，当然也是想念家乡那个哇绵密口感的榴莲味。讲到这边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，对不对？才5点多，大家忍这一下，很快就要到家了，一回到家赶快开冰箱拿榴莲来吃吧。我来跟你分享呢，吃榴莲还有哪些变心酸的点哦。小智过圈 Beyond 圈，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焦点效应，意思是人啊很容易过度看重自己，从而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度。害怕尴尬和丢脸的人，本质上来说就是自我意识太强。但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要告诉你，大胆的生活吧，你生活没有那么多观众，即使你犯了错，也不要一味的放大你的错误，要学会淡化自我意识，敢敢去做就对啦。愿我们都能活出自我，不畏前行。 都选 Beyond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Priscilla Evi 蔡恩玉的祝你幸福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。今天我们来玩的变变变呢，也就是吃榴莲会有哪些变开心或者是变心酸的瞬间呢、啊？变心酸的瞬间呢，就有几个网友有提到了，那就是他们呢曾经是喜欢榴莲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长大过后呢，开始口味也变了，是这样的。我认同，因为有些人他们小时候不喜欢喝咖啡，但是长大就喜欢；有的人不喜欢榴莲，但是长大过就喜欢榴莲了啊。这边就有收到3-4个网友的回答呢，来自 Benin。或者是九后区的朋友，他们就说曾经啊，来上大学的时候呢，跟一些室友同个宿舍嘛 ，right 就合租嘛，然后在客厅就有冰箱，可是刚好呢，他这个朋友呢叫做阿 Sim， 他本身是不喜欢吃榴莲的，可是室友呢应该是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吧，就直接把家里带来的一盒盒的榴莲呢放进他们宿舍里面的冰箱，因为那个榴莲味道大家知道也是很重的，那喜欢的人就真的是超级爱到不行，那不喜欢的人就是折磨，所以这个阿 Sim 呢每一次从班上回到他们的宿舍的时候呢，都要强忍着鼻子啊，顶着那股他不喜欢的榴莲味躲到他房间。重点是呢，阿信就还给我投诉，他讲他的室友啊完全没有顾及他的感受，甚至呢在晚上的时候呢，在客厅直接开榴莲盒大吃特吃，看电视看手机，导致他的房间呢也溢出了满满的榴莲味。我觉得这确实需要尊重那些不喜欢吃榴莲的人。虽然说我们这些爱榴莲的人会讲说榴莲有什么好不喜欢的 ，right 那么香的东西。但他们不喜欢就不喜欢咯，我觉得尊重你宿舍或者是那些不喜欢人的情况之下呢，去到家外面这样子吃，才不会把那个味道留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又或者是像我父母会做的，把那个报纸呢包紧紧紧，确保真的是没有漏风的情况下呢，就不会有那个味道溢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吃东西也要尊重他人，尊重自己哦。甩出个炫逼完全 勾选 Beyond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陈华的这么多年。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2025吉隆坡演唱会呢，将会在8月17号的晚上7:30在 The Platform Menara Can TTDI 温柔的开唱，门票呢去到 mydoorbookmyshow.com 就可以买到啦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 勾炫变变变，今天来玩的变变变呢，就是跟现在的榴莲季节有关呐、啊。大家赶快来到勾炫的 IG 来看看 Kristen 温阳和利亚佩珊呢刚刚上传的一个跟吃榴莲的 event 有关的影片呐、啊。今天就来聊一聊吃榴莲啊，除了刚刚有我们说到变开心的瞬间，可能是榴莲控的天下啊，又或者是想起童年的时候呢，爸爸在我们面前劈榴莲的那个瞬间。变心酸的点呢，包括如果不喜欢吃榴莲的人呢，你的室友带一堆榴莲回来，还真的是折磨。最后一个变心酸的点呢，我觉得大家都有共鸣吧，像是这边 Wendy 也是有分享、啊、那就是榴莲季节刚好最近就一直常常下雨啊，又大热天，所以很多人都感冒或者是发热气了，然后又在吃榴莲，是直接让你隔天喉咙痛。我最近跟我朋友在聊电话的时候呢，才发现哇，真的也是这样耶。他本来也是有点伤风咳嗽，差不多要准备要发烧了，结果呢吃了邻居给的大概三四粒的榴莲啊，今天直接中，就立刻开始不舒服，直接发热气了。说到这边，我相信大家都有一样的童年回忆吧。以前爸爸一定会叫我们这样的，我们如果吃了榴莲要喝盐水嘛，我家叫做狗盐醉，懂吗？就那个盐水嘛。但是有一个很算是民俗做法吧，你要把那个榴莲劈成一个像是西瓜的一个弧形过后呢，用剩余的那个榴莲壳来装盐，再加上一些滚水过后呢，拌成那个盐水嘛，拿来喝进你的这个喉咙，拿来去漱口，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热气，而且一定要用榴莲壳哦。我现在也是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嘞，到底是什么原理？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你吃榴莲还有哪些变开心心酸的点呢？继续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来分享吧。小这个声 Beyond Trend。